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6号星期一，农历正月初十，北京晴，4度到零下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发布。 李克强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向中澳旅游年开幕式致贺词。 国办印发《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135行动计划》。 工信部与三大运营商签署承诺书，严格落实电话实名制。 2016盈亏几何？A 股上市公司年报进入集中披露期。 一带一路新发现，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建设重启航。 新春走基层，寂寞中的坚守，海军某哨台孤守海疆为国防。 河北燕郊多个小区商品房突变小产权，无法交易引发质疑。 在日华侨华人举行和平游行，抗议阿帕酒店不当行为。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昨天正式发布，这也是中央今年的一号文件。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唐仁健表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围绕优化产品产业结构，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壮大新产业新业态，强化科技创新驱动，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加大农村改革力度等。一号文件对新一年农业农村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去近两年来，这个词维持着不低的曝光率。中央农办主任唐仁健解释，改革背后是农业农村形势的变化，农业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 农产品的需求升级，有效供给跟不上，资源环境承载的能力到极限，绿色的生产跟不上，国外的低价农产品进来，国内的竞争力跟不上，农民增收的传统动力减弱了，新的动力呢跟不上。这4点哈都表明农业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写入一号文件是实事的要求。改革进入第二年，深入推进的路线更加清晰。而对农民来说，种什么怎么种是每年最为关注的问题。对此，唐仁健明确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构是调整的一大对象。 三大调整呢，我们把它概括为调优产品结构，调好生产方式，调顺产业体系。调优产品结构突出了一个优质，那么大宗产品就是要突出优质专用，其他那些农产品呢就突出特色优势。调好生产方式呢是突出一个绿字，绿色的绿，就是要推行绿色生产方式了，修复治理生态环境。调顺产业体系突出一个新字，就是呢要培育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这三新。 针对玉米库存高企价格倒挂，2016年，我国对东北三省一区玉米收储制度进行改革，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内蒙古通辽种粮大户李长江： 补贴基本吧，都拿到手了，没这补贴你不也挺了没？补贴的政策挺好，就主要就是这价格上一点，他再好好整整，完了产量再上一点。 一号文件对不同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作出相应安排，例如对稻谷、小麦，要坚持并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对玉米要推进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健全生产者补贴制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说，这是政策对种什么的明确回答。 稻谷和小麦，这是我们国家最基本的口粮品种，目前为止还是要维持这个最低收购价政策这样一个基本的制度模式，但是我们要完善，要增强最低收购价定价的弹性，让它更加灵活一些，但是大的制度框架不会变。玉米因为它是一个大宗产品，但它是更多的是作为饲料作物，我们希望通过市场定价，国内的市场玉米价格能够有所下降，降到什么程度呢？能 能够跟进口的玉米相抗衡，那同时对玉米的种植者他的利益会受到一些损失，怎么办呢？我们就实行生产者补贴制度，所以今年我们还要也坚持这样一个制度。 唐仁健坦言，改革的核心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激活市场，激活要素，激活主体。激活市场依赖于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收储制度等改革，激活主体需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和吸引各类人才回乡下乡创业创新等政策刺激。而激活要素则要改革财政支农投入机制，加快农村金融创新，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探索建立农业农村发展用地保障机制等重大政策举措。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2017中澳旅游年开幕式于当地时间2月5号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分别向开幕式致贺词。李克强在贺词中表示，人文交往是支撑中澳关系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我高兴地看到中澳互为两国民众青睐的旅游目的地，去年双向人员往来近200万人次。希望双方以举办旅游年为契机，扩大和深化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中澳关系全面发展培育更加坚实的民意基础。李克强指出，中澳都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中方愿同澳方在建交45年关系良好发展的基础上，继续秉持平等相待、包容开放、互学互鉴，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地区稳定，推动双方互利合作取得新的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特恩布尔表示，澳中旅游合作伙伴关系20多年来取得累累硕果，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最有价值的旅游市场。去年访澳的中国游客也达120万人。澳中旅游年活动标志两国关系进入崭新时代，相信通过双方共同努力，澳中将会共享未来发展带来的机遇。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对十三五时期艾滋病防治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明确了总体要求、防治措施和保障措施。计划提出，符合治疗条件的感染者和病人接受抗病毒治疗比例达90%以上，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感染者和病人治疗成功率达90%以上，累计接受中医药治疗的人数比2015年增加1倍。 日前，工信部和三大运营商签署承诺书，严格落实电话实名制。央广记者张绵绵、冯月报道。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工信部和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这三大基础电信企业集团公司签署了电话用户实名登记责任承诺书，要求三大基础电信企业集团公司承诺持续从严做好电话用户实名登记工作，对违反实名登记要求的各级公司和责任人依法依规从严进行问责。三大基础电信企业集团公司郑重承诺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和对委托代理渠道的监督管理，完善技术措施，从严做好电话用户实名登记工作，同时对本企业出现的电话用户实名制违法违规行为将按照要求整改，切实督促各级电信企业落实电话用户实名登记主体责任。工信部网安局副巡视员隋静， 对于电信企业他们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出现的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督查，发现问题会及时纠正，那么涉及刑法的也要诉诸法律的，就是发现运营企业这儿存在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行政处罚，那可以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这个行政的这个罚款，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让他们及时进行改正。 下一步，工信部将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督促三大基础电信企业集团公司切实履行电话用户实名登记责任承诺书的措施，严格落实电话用户实名登记工作各项要求，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A 股市场上市公司2016年年报进入集中披露期，统计显示，2月份沪深两市将有122家上市公司披露2016年年报业绩，其中102家公司已发布，这102家公司中有76家预计盈利，占比超过70%。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在二月份已经披露的102家上市公司年报中显示，70%公司预计盈利。开源证券高级策略分析师杨海认为，这和企业的库存去补过程有关。 我们刚刚经历了一次企业的去库存和补库存的过程，所以呢，这个表面看它会有所增加，有些可能因为上游资源价格的变动导致的这个盈利可能会出现增加，这个循环周期导致了有些业绩的可能出现增长，可能类似点像二十那样比较亮丽的情况。当然，个别公司啊和行业背景的变化，可能也会出现一定的业务增长。 不过，杨海也提醒，投资人要警惕年报的滞后性， 需要大家特别注意。每年的年报和半年报啊，虽然都，但是呢，市场总是认为呢，基本上到三月份前后才能知道2016年年底的这个年度报表，它就是一份迟到的信息，来的比较晚，时间周期有点长，三个月之内可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呢、主营业务啊，各方面的可能也会有新变化。 一带一路新发现。 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一度暂停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正在加紧施工，斯里兰卡关于未来城市的愿景正在加速浮出水面。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在科伦坡的中央商务区旁的海面上，挖掘机、装卸车等十几种大型工程机械正在紧张有序地运行，眼前不远处一条弧形的防波堤即将合拢，防波堤外面就是浩瀚的印度洋，而防波堤以内的海面会在不久的将来被新的陆地取代。在土地私有、难以大面积重新规划开发的科伦坡，这里将给未来的建设发展提供巨大的想象空间。据中国港湾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公司总经理江厚亮介绍，工程一期直接投资14亿美元，带动二级开发投资约130亿美元，是斯里兰卡目前单一最大的外国投资项目。 我们总共是填269公顷的地，科伦坡其实很小，占7%，就是给它增加了7%的一个面积，住宅、办公楼，另外购物中心、酒店，然后我们说的那个科教文卫了，整个就是一个小型城市。 此外，港口城未来预计还将提供83000个长期就业机会，但港口城的建设也并非一帆风顺。2015年年初，因斯里兰卡政权更迭，该项目一度被迫停工。但在中斯两国政府和企业各方的共同努力下，2016年九月，在重新签署新的三方协议后，项目正式复工。据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公司总经理江厚亮介绍，目前项目施工正在加紧追赶进度，最快2017年年底就可以进行地块预售。斯里兰卡政府将在科伦坡港口城内打造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配备一套独特的法律体系，实施特殊的税收、海关等政策。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卡鲁纳塞纳克蒂图瓦库： 虽然之前有一些波折，但港口城会有一个很美好的未来。新一届的政府现在给予了很大的希望，里面的金融城将面向包括巴基斯坦、毛里求斯、东非等等地区，填补新加坡和迪拜中间的金融真空。它会成为斯里兰卡面向整个南亚地区的金融枢纽，也无疑会提供非常多的就业。 新春走基层，央广记者郭林雄、徐秀林、梅云龙春节期间来到海军东海舰队某部东冲信号台采访。这个信号台位于福建的东冲半岛，远离部队机关，远离中心城市，是一个典型的小散远单位。请听报道。 前面还有那边， 爬上了这个500多级台阶，到了东海舰队某部东冲信号台。现在在我身边的呢是曹春凯台长。 我们职责就是要对这个海面不间断观察，船只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舰艇啊，还有这个驻航标志遗失啊，还有这个恶劣天气变化呀，发现这船只有可疑情况呢，发现什么敌情险情呢，我们都要往上报。 东冲信号台位于高山之上，离最近的乡镇也有10多里路，信号台只有5名士兵，平时完全靠自我保障。 05年的时候刚到这边，1年多，200多斤呢，那大铁皮柜就发了这个厨具，那大铁皮柜，我们4个人5个人就 扛上去， 有人扛了。 在东冲信号台，艰苦不缺乐观，寂寞不缺精神，平凡不缺干劲。祭扫英烈是东冲信号台新兵上岛的第一课， 就是到这个烈士墓这边，老台长然后给我讲一下烈士什么时候怎么样战斗，之前多么艰苦，然后到讲完之后心里面就自己感觉以后要扎根东冲。 两三教波，两三教波。 东冲信号台负责海面警戒和进出港的海军舰艇安全，岗位虽小，责任却不小。 其实我们信号台任务也一样的艰巨，他们出远门去海上，对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见识，但是我们这边也是坚守我们自己的一份岗位，坚守我们一份信念。 东海舰队某案情部政委龚东民： 就我们战士啊，有家国情怀，就是讲工作很艰苦，生活的话很健康很阳光，这我们战士就是工作方面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每一次都保证圆满完成任务。 在辽宁省北票市依托农村文化大院开展农民群众文化活动，一台台农民自编自导自演的农村春晚让今年的春节格外热闹。请听央广记者郭威、朝阳台记者梁亮的报道。 接下来给现场朋友们献一首《我是巴图营新农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在辽宁省北票市巴图营子乡五家子村，村民们正在举办自己的春节联欢会，小小的广场被数百名村民的热情烘托得暖意融融。五家子村农民赵忠阳一曲歌毕，赢得了台下的阵阵叫好声。联欢会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年味十足，既有中国传统乐器唢呐、葫芦丝的精彩演奏，也有广场舞、彩扇舞、大秧歌、热火朝天的表演，更有地方戏、山东柳琴、二人转小帽、评剧等民间曲艺形式。巴图营乡人大主席武翠珍： 每年农民春晚都是依托村文化大院的基础上，一到这个春节吧，春晚就成了农民翘首以盼的大活动，也成为农民展示才华和联络感情的一个大舞台。 参加演出的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唱身边事儿，说身边人，展示了新农村的风貌，展示了新时代农民的风采。村民郭忠荣： 我们乡上办这个农民春节晚会吧，我特别期待，也特别激动高兴，看这玩意比看那个电视还有意思呢，说的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唱了我们自己的歌，在眼前太真实了，太好了。 据了解，2017年春节期间，北票市有31个村组织开展了春节文艺演出活动，有108个文化大院的5000多位农民参加了演出，观众累计2万多人。 近日，山西省太原市发生一起涂料厂泄漏染料，污染当地排洪渠事件，目前涉事企业因缺少相应设备资质被封停。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出现红色污水的是太原市和平北路北排洪渠，太原市环保局尖草坪分局于2月1号下午在当地找到了这家制造涂料的个人企业。太原市环保局尖草坪分局副局长杜海生： 初步判断具体情况呢，是这个水管破裂，然后把这个涂料厂的一些涂料的泡了或者从下到排出来的。 当地环保局负责人表示，该企业并没有污水处理设施和环保手续。 完了，我们下一步呢，准备对这个企业进行查核，然后严肃处理。 事件发生后，当地环保局已经采取紧急措施，保证红色污水不再外泄。经调查，涂料厂泄露的红色污水主要成分是一种名叫玫瑰精的染料，多用于工业印刷、化妆品添加剂等等。目前涉事的涂料厂已经被封停。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近日，燕郊多个小区的业主反映，此前他们按照商品房的价格购买的具有房产证的房产，最近却无法进行不动产登记。央广记者肖源报道。 黄先生在2013年5月买了福城5期的房子，房本上清楚地写着70年产权，住宅用地。但就在今年初，他突然发现他的房产失去了买卖交易的资格。 群里面当时有些人在交易的时候发现落表宗，他查出来这个是工业用地和违法建地嘛。 黄先生说，福城5期有至少3000户存在和他类似的问题，有的房产是因为开发商私自在工业用地、绿化用地上盖住宅，有的是因为开发商少批多建等等。而如果不是不动产权登记，业主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土地的性质有问题。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燕郊的多个小区。小张各庄小区业主韩女士去年年底刚刚买了房，转年就碰到这样的事儿。 咱们老百姓只是从开发商那儿买，开发商说能给你房本，然后政府像房管局这个他也给你出房本啊。 对于业主们所反映的问题，三河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1月23号张贴了一份公告，其中称市政府已经成立工作组，对相关问题逐个进行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争取上级有关政策支持，参照其他市县的成功做法制定解决办法。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新闻动车组， 中国蛟龙号、海龙二号、潜龙一号三种不同类型的深海潜水器将首次聚首共探深海。国家质检总局紧急发文叫停大型游乐设施遨游太空。中国国奥足球队即将组建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请听报道。 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海龙二号和潜龙一号潜水器正式入驻青岛的国家深海基地，加上之前已经在此安家的蛟龙号，我国三条龙字号潜水器将在国家深海基地集中管理。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副主任李波： 载人潜水器的蛟龙系统由科学家下到深海亲自进行精细的观察和作业，海龙系统呢，就是通过电力和信号供应的一个缆来支持的大深度水下的作业，潜龙系统就是无人无缆，能够在底下进行长时间的作业。 蛟龙号新母船正在建造中，计划2019年3月下水，未来三龙有望搭同条母船探秘深海。青岛台记者李月峰青岛报道。 重庆市丰都县昭华公园2月3号发生了一起大型游乐设施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地要督促使用单位立即停止使用遨游太空大型游乐设施，并进一步加强大型游乐设施日常检查和监管。目前全国共有65个公园、游乐园、广场等在使用遨游太空，涉及福建、甘肃、广东、贵州、河南等17省市。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根据中国足协2020行动计划，即将组建的97年龄段国奥队目标是晋级东京奥运会。这支球队拥有张玉宁、林良铭等知名旅欧球员，也有一批在葡萄牙等国家踢球的队员，但2016赛季10月份的巴林亚青赛上，队伍最终无缘小组出线。有分析称，如果中国足协选帅得当、备战合理，97国奥队不是没有晋级东京奥运会的机会，关键还是看未来3年内是否会取得更大进步。央广记者沈静文北京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中国铁路总公司数据显示，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1020万人次，同比增长8.1%。春运累计发送旅客预计达到2.08亿人次，同比增加2291.4万人次，增长12.3%。 据湖南省卫生计生委消息，截至2月4号，湖南省今年共报告19例人感染 H7N9 流感病例，死亡5例，病例数较往年同期明显增加。湖南省疾控中心预测，目前 H7N9 疫情仍呈散发态势，春节后仍可能继续，不排除出现其他亚型人感染禽流感病例的可能性，疫情形势较往年严峻。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日前宣布，在国内首次实现每秒560TB 超大容量波分复用及空分复用的光传输系统实验，可以实现一根光纤上135亿人同时通话。这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容量、超长距离、超高速率光通信系统研究领域迈上了新的台阶。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印发意见，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突出打击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 法制日报评论强调，只有坚持重点打击村霸，深挖农村黑恶势力保护伞，才能保障农村换届公平公正，保证农村稳定，进而推动农业生产有序进行，保障农民生活安居乐业。 央广网认为，农村干部是国家的末梢神经，是农村建设的具体组织者和实践者，检察机关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让农村政治环境更加清明，为建设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有报道称，中国农业银行湖北鹤峰支行要求储户到派出所开具不是人为故意损毁人民币证明，才给兑换新钞。 新华网客户端刊发评论认为，只有严格依法依规采取霸气追责，才能最大限度遏制奇葩证明，并消除恶劣影响，为群众办事提供完备良好的服务。 中国网的评论则强调，直接有效的措施是建立透明便捷的投诉渠道，通过及时的曝光形成具有威慑性的监督， 而后对相关机构及工作人员进行处罚。 近百名在日华侨华人昨天在东京举行了抗议阿帕酒店的和平游行活动，活动遭到数十名右翼分子干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本次抗议活动由中日民间友好委员会发起。游行开始前，当游行队伍在新宿中央公园聚集时，一些日本右翼分子便在游行队伍周围用高音喇叭高喊辱骂性语言，并试图冲击游行者，但被警察阻止。之后当天下午2:45，举着尽管言论自由也需要良知、珍惜和平等标语的游行队伍从新宿中央公园出发，朝大约2公里外的一家阿帕酒店进发。在日华人 就是说，他既然是民间企业啊，他说什么这个南京大屠杀没有啊，是谎言啊什么的，我觉得作为在日华人出来要表一个态吧。 更多日本右翼分子试图冲击游行人群，并对游行者进行谩骂，抗议标语一度遭右翼分子撕扯抢夺。日本警方出动数百名警力维持秩序，阻止右翼分子干扰游行。当天不少有良知的日本人对右翼分子的行为表达了不满，认为这是日本的耻辱。在新宿中央公园，一名日本女性单独手举停止仇恨言论的标语向右翼分子抗议。在阿帕酒店门前也有日本人举着南京大屠杀是事实等标语声援游行。抗议游行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参与游行的华侨华人全程保持克制。组织者表示，这次游行是为了维护中日之间的友谊。阿帕事件的制造者代表不了日本民众，作为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我们应该制止这种破坏两国和平友好的行为。 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声明，全面暂停实施入境限制令。美国司法部随即向联邦上诉法院提起上诉，要求立即推翻该裁决。5号，法院拒绝了这一上诉请求。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4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声明，根据联邦法官的判决，已全面暂停实施特朗普的行政令。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美国记者赵新宇介绍， 美国国土安全部4号宣布，即便特朗普的总统行政令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但根据联邦法官的判决，该部门已经全面暂停执行入境禁令，将按照禁令之前的方式实施相关安全检查。美国国务院4号也宣布，此前因入境禁令被宣布无效的赴美签证将重新生效。不过，如果签证上已经被盖上失效的印章，则该签证仍然无效。 对此，在4号当天，特朗普通过社交网站连续发文表示，将推翻法官的裁决。美国司法部4号发表声明说，就罗巴特法官的裁决提出上诉，而很快，上诉法院5号就作出决定，拒绝了这一上诉请求。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2017年中央1号文件发布，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布局？ 二手房中介费被指虚高，购房者不堪重负，二手房交易市场该如何规范健康发展？ 部分农村地区彩礼高导致阴婚返贫，如何遏制拜金主义下的农村畸形婚俗，找回婚姻的初心？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满昭旭、魏东，主播方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点整。